是一种感觉，被写在夏天的风里。你是一段旋律，唱出了树叶的秘密。夏日旋律，用一首歌记录你青春年少的呼吸。 夏日旋律，用一首歌来记录你青春年少的呼吸。欢迎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在屏幕下方的留言栏，也就是我们节目的点歌传送门，一起来点一首歌，开开心心的在歌曲当中来分享你的故事。在接下来我们先来看看平台上来报道的朋友吧。圆圆 Cherry、 魏娟、特洛伊君，还有最好的时光在路上、钱佩瑶，再往下翻一翻，很多朋友都来报道的，包括 Western 杨，还有林菊。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平台上的 DHO， 他给我留言，我们先来换一个电乐来调整一下心情啊。他给我留言说，有一张从2009年4月5号的大学时当时的男朋友签了名的请假单，到现在都还留在我的钱包夹层里面。怎么说呢，丢三落四的我以前是从来不带这个钱包出门的，虽然说已经有了自己的生活吧，但偶尔还是会想到那时候的眷恋，那时候的感觉。下个礼拜我们会有一场小规模的同学聚会，我希望能够再见到大学时期的他。来自黄小虎，没那么简单，来自 DHO 的点播。 没那么简单就能找到聊得来的伴，尤其是在看过了那么多的背叛，总是不安，只好强悍，谁谋杀了我的浪漫。没那么简单就能去爱，别的全不看，变得实际，也许好也许坏各一半。不爱孤单依旧也习惯，不用担心谁，也不用被谁管，感觉快乐就忙东忙西，感觉累了就放空自己，别人说的话随便听一听，自己做决定，不想拥有太多情绪，一杯红酒配电影，在周末晚上关上了手机，舒服窝在沙发。 动心的记忆。 写信点歌的日子吗？你还记得电波中的感动吗？ 今天我也想点一首歌送给我的女朋友。 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就要到了， 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她成长。 北京上空唯一一档午间点歌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思萌主持，为你送达祝福。 欢迎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一起来点首歌。刚刚在播放黄小琥没那么简单的时候，钱佩瑶还给我留言说到了想到了重来另外一首。还有魏娟一直在问怎么点歌，你只需要在屏幕下方的留言栏打字告诉我此刻你最想听到的一首歌曲，还有这首歌曲背后你的回忆就可以了。在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一段留言是在公众平台上特洛伊给我写的，他说在那时候我还以为生活里面很多事情的意义都跟字面上是一样的。他为什么会这么说呢？他说那时候以为永远就真的只是永远，一定就真的只是一定，那些说过永远都不会离开的人呢，好像真的永远都不会离开，而那些说过一定会回来的，他们也真的会回来。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这个世界上信守承诺永不反悔的只有日升月落和斗转星移。今天想在节目当中点一首歌送给单纯的自己还有朋友们，这首歌我相信会在此刻在广播的那一头让很多人想起过往，想起曾经在校园时期那种肆意风发的年华。来自许巍，像风一样自由。

笑来许多聚散的慷慨，辗转却去不到对的站台。如果漂泊是成长必经的路牌，你迷醒岁月中那贫瘠的未来，像遗憾季节里未结果的爱，弄脏了每一页是吻最疼痛的告白。而风声吹到这儿已不需要释怀，就老去吧，孤独别醒来，你渴望的离开只是无处停摆。就歌唱吧，眼睛眯起来，而热泪的崩坏只是没抵达的存在。光影跳动着，像在困倦里说爱，在无谓的感慨，以为明白，梦到他的地方竟已爬满青苔。 世事如书，我偏爱你这一句，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我想让你听见更多。 在接下来我要和你分享的是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今天这首歌来自周杰伦，《不能说的秘密》。提到这首歌就要说到了周杰伦从歌手跨界到演戏，甚至开始做导演的过程。他在荧幕上的首秀是一次在电影当中的客串，可能很多人都没太看过这部电影啊，叫做《寻找周杰伦》。而后来呢，他又主演了由漫画改编的电影《头文字 D》。等到真正轮到自己做导演的时候，是在2007年的这一部《不能说的秘密》。两位音乐系的学生在跳动婉转的钢琴上开始了一段穿越时间的爱情故事。周杰伦、桂纶镁都是那个时候校园少男少女的形象代表。那我们今天在听到这首歌之前，再来回顾一下电影当中的一个片段，特别是那一句触动人心的歌词，最美的不是下雨天，是曾与你躲过雨的屋檐。来，我们听一下，通过声音来回顾一下电影当中的对白。此刻欢迎你把广播的音量调大，再次沉浸到2007年的这部电影里面。 怎么突然下雨啊？你没带伞啊？ 嗯。哎。 嗯。 你干嘛都不说话？ 可是我问你什么，你都说是秘密啊。那你喜欢哪个音乐家？ 都喜欢。 那你喜欢晴天还是雨天？ 都喜欢啊。 你琴弹不错哦。 是厉害， 是厉害。 我飞上去就可以了，谢谢。 没关系，我送你啊。 没关系，被我家人看到不太好。 哎，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叫陆小雨。 我叫叶湘文。 冷咖啡离开了杯垫，我忍住的情绪在很后面。从前，在我脸上依旧清晰可见。最美的不是下雨天，是曾与你躲过雨的屋檐。回忆的画面，在当 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 M-Logs 的，他说想点播一首歌送给我的室友，为什么呢？因为这位朋友每天都没有什么社交，喜欢宅在家里面打游戏，但是平时也会帮我收快递，家里面的卫生也总是抢着打扫。有时候我的朋友在来家里面吃饭的时候，他总是能够帮着做做饭啊，来帮点忙。我的室友好像生日是最近了，所以想给他点播一首王杰，非常非常老的歌了，一场游戏一场梦，希望能够早日的找到女朋友，不要老是宅在家里面，不要老是把自己的大把的时光大把的精力放在游戏里，

达坂城的风电，点亮了伊斯坦布尔的